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了，又到星期五晚的這個今集，就這個叫做應該叫做什麼咖喱飯呢？ 蛤？ 金钟咖喱饭咯， 金 钟翻去正宗咖喱饭咯， 金钟咖喱饭。 我哋就记录呢个宣传片就喺正宗门口啦，咁样。咁就话说都系我哋呢个节目开始咧，就系2016年，即系上一次你呢个喺换届选举落败嗰阵时，咁我哋就倾不如做个节目咁样。咁就差唔多都年幾兩年啦， 年幾啦，轉眼好多集啦，我諗有50多集， 50多集係啦， 咁就50多60集咁， 都算係一個即係做到嘢啦，我覺得即係起碼選翻入去，咁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值得開心嘅嘢嚟嘅。即係好多人話咧，對選舉，琴日我見到歐樂軒做節目啊，上去湛國陽嗰度，咁佢又話啊慘勝啊咁樣。咁就姚松炎就不斷俾人即係追殺添啦，而家使佢置諸於死地將佢。 真係好慘！我上次輸 即係消滅佢嘅， 以為自己慘啦。阿姚教授而家面對就係輸咗，明明係即係被黨國機器打敗嘅，而家仲萬箭穿心，俾翻即係好多民主派同路人喺度係咁狂插。 嗱，我覺得狂插有兩種人嚟嘅，我覺得一種就係恨鐵不成鋼，即係真係好在意。即係民主派嘅鐵杆呢個粉絲，咁咧就呢啲咧，我覺得咧都會諒解，即係我都會明白嘅。其實，因為就想佢做得好啲，咁就希望提出意見咁樣。咁另外一種，我覺得係咩咧？嗱，我覺得係有一啲人喺度搞局嘅，搞局嗰啲人咧就係唔係同選舉嗰個檢討反省有關啦，而係要置姚松炎於死地。即係令到佢嘅政治生涯結束。嗱，因為上次你敗選咧，好多人等你唔抵啊。即係等於啊蔡英文，你記唔記得我哋當時都講過，即係最後一里 啊。係啊，最後 佢敗選嗰個宣言，最後一里路咁樣，好多人都好感動。即係話，因為上次僅敗，下次就一定要贏啦。咁我相信今次實際上你嘅選舉唔俾姚松炎或者歐樂軒咧係簡單，因為嗰個選區，坦白講我。由一次馬鞍山大埔北區都已經真 係，唉， 係冇可能，即 係160,170,000人，90萬選民多過姚教授九龍西一倍， 同埋 geographical 都大好多，係啊，呢個就唔係話，即係同埋分散啊、離散啊， 係 呢個即係每一個小的區都根本不同。以前我們97年之前的很多人說我們有單議席單票制競選經驗，其實個選區是小2倍至3倍的。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新界係有新界南選區㗎？ 以前殖民地政府嗰個年代咧，三級議會制度咧 合理好多嘅，係啊，合理好多。 17,000人、22,000人嘅區議會一個區，跟住4至5個小區議會加埋10至15萬人就係一個區局嘅區，跟住咧就大約又係4至5個區局嘅區咧，就係一個立法局嘅選區。咁你諗下喺政治人才嘅培訓係好合理啊！即慢慢十級而上，令到你面向的群眾基礎、面向的政策的闊度、廣闊面咧，係逐步逐步令到你係容易啲係去做訓練。 同埋英國就算英國一個老牌民主國家，行單議席單票制咁耐啦，人哋個選區都冇可能大到係咁嘅，因為呢個完全係不公平競爭嚟。 呢個根本就令到你係必然個議員個代議士係同選民係有 alienation， 必然係抽離，必然係有好大距離，周街都會見到你啊，議員，我好耐冇見你，好耐冇見你。即係代表咗你好似冇做嘢咁樣。 等於嗱，我哋好多聽眾有啲即係好戥你心急嘅，都走嚟話：喂，點解喺北區又唔見啊？范國威啲 poster 又唔見佢啲海報啊？即係嗱，呢個係一定會出現嘅，無論你幾努力都好，因為一個選區大到咁嘅地步，而我哋坦白講咧，唔係無限嘅選舉經費啊嘛。嗱，呢個就係同阿鄭永信、鄧家彪係好唔同嘅。就算佢由新西空降落去新界東都好啦，鄧家彪係新西噶嘛，上一屆係咪？但係你睇到嘅。 佢唔係淨係帶嚟新西嘅助選團嘅喎，佢可以 mobilize 到新界西同新界東嘅人力資源。 今次仲比之前係比周浩鼎喺2016年 要 勁好多啊，大佬係多佢嘅一倍兩倍啊，係周每一個街角啊，大佬。如果你住喺新界東嘅，喺每一個街頭啊，你都會見到。 所以 我哋可能200支直翻去係講緊2000至到3000支。 所以我覺得就係選民監察咧，就係除咗民協啊楊旭發現咗呢個拉票嘅錄音流出之外，即係覆袋啊，鄭永信。另外就是咧，佢計選舉經費嗰陣時咧，我覺得就真的要認真看清楚。 係， 因為呢個是一個公正廉潔選舉的基礎嚟嘅。 係， 如果對家是無限資源的， 嗯， 喂，然後政府配合大選區，咁樣單議席單票制，將來，喂，大佬死梗嘅喎，話俾你聽，真係係冇得選嘅，其實。所以我就話，對選舉的檢討咧，係的而且確可以改進嗰個嘅選舉工程， 係 呢個任何時間都正確嘅，我覺得。 除咗候選人嘅選舉工程，亦都係即係喺選民嘅知識面或者係認知嘅落差嗰度，亦都要改善。如果唔係咧，去到選舉期咧，我哋永遠都會聽到有啲説話啊，民主派候選人點解睇唔到你嘅海報啊、直番啊，睇唔到你嘅助選團啊，你係咪 hea 選啊？點解建制派咁多人？呢個第一。第二就喺媒體上邊啦。啊！你哋要做多啲宣傳先得㗎，點解你睇唔到嘅？哦，因為我睇唔到報紙、傳媒有講，因為赤化咗啦嘛。 你睇唔到 赤化咗啦嘛？唔係我哋，唔係即係唔係民主派候選人冇做，而係話做咗出唔到街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喺選舉工程上邊就要建立一啲自己嘅言論基地啊，自己嘅溝通嘅渠道啊，咁樣網台當然係其中一種啦。咁樣即係呢方面，我哋就要做功夫咯。 嗱，所以我就話咧，大家唔好忘記了這二十年來香港那個政治環境的急速惡化，因為這個才是直接導致呢那個所謂六四黃金比例打破的原因，不是因為鄭永信英俊，因為他探望明哥和謝霆鋒宣傳，我告訴你這些全部都是表象，後面真正的原因你問我有幾個 fundamental 的改變，第一 geographically 你看到馬岳最近發表在外國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是新移民的投票取向，四成一的新移民只會投泛民，跟 general sample population 裏面大約佔六成呢，是不見了大約 17% 到 17-18% 到，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犀利的， 這個很清楚，就是說在一般的投票裏面可能泛民佔六成，建制派佔四成，但在新移民裏面剛剛好調回轉，是建制派佔六成，泛民佔四成，所以很多人說不要針對新移民，這個不是講緊種族情緒反應歧視，而是講緊數據分析。 你要研究啊，今日明報葉建文啊，才有寫篇文，就是剛才你的理據咯。 啊， 你不要 blame 他們啊，你們不要，喂，不是 blame 啊，現在我們就要做數據分析，是很冷靜、客觀、科學化，為什麼他們的投票取態是這樣，而不是每次去到這裡呢，就民主派裡面又來，啊，你當然 blame 他們啦，你們又排外。喂，大佬，不要搞錯。林記另外一位呢，反而他會精準一點，如果你認為這個是這樣的投票行為，那民主派是不是有些工作 是 針對著新移民，你要 convert 他們，要令到他們的民主意識加強，甚至乎你就算要做社區福利主義，即是蛇蝦餅種啊，怎樣爭取到他們回來，怎樣是應對這個新家園協會那些年復年月復月的那些的地區服務，那就要想一些策略，而不是怎樣呢，而不是放在一邊，哎，這些不要鬥，鬥親就排外，鬥親就情緒，鬥親就講都唔好講， 講都唔得， 跟住犯道德主義咁去批評，喂，係幫唔到件事情。我鄭仲同阿葉建文講，你寫呢文，你係希望幫到整個民主派，幫到香港嘅政制。快咁梗係好啦，呢、這個動機梗係好啦，但係我哋而家就講緊喺方法論啊嘛，咪佛多 呢個係冇， 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當我哋批評完之後，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 不含道德批判嘅意思， 係啦， 純粹係從戰術角度去想 的。是啦，嗱，過去民主派又係即係以前嘅，唉，早幾年左翼右翼左交右交本土交左交咁又大辯論， 一 去到最尾就只係去到最尾就係、是，誒、欸，我唔射落海咯，我招你肚咯咁樣，男生圍咁樣招肚咁樣係去。去到最尾冇結論㗎，唔能夠將一啲客觀嘅分析轉化為嗱最重要啊，政治最重要就係轉化成為 political action， 就係行為。 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大家喺度發泄完情緒之後咧，就然後咧就 即係同過往嗰幾年我都好厭惡，你明唔明？即係對於咁樣嘅，即係所謂泛民呢邊嘅嗰種嘅輿論氣氛啊，即係黨同佛異，然後咧花生就當秘笈，個個變身選舉專家，然後要誓要消滅呢個姚松炎嘅政治前途作為目標。嗱，我覺得咧呢個就真 係 有問題。 今次選舉之後咪就係咁嘅情況。係 啊，你今次選舉 唔係淨係消滅姚松炎添啊，佢係要繼續持續地擴大民主派內部嘅矛盾。 矛盾係啦， 自決派同呢個傳統民主派本土派同呢一個啊范國威所謂務實本土咁樣又喺度繼續去搞呢啲，本來根本就係政黨同政黨之間少少嘅分歧，但就不斷擴大，跟住咧就將敗選嘅原因咧就聚焦喺呢度，見樹木而不見樹林，更加重要嘅建制派保皇黨做嗰啲嘢就唔理喎。 嗱呢個我覺得係好荒誕，你問我，即係話咧，即係呢啲就係勝利球迷啦，真係。總之咧就。曼聯出局咧就摩連奴拍大巴就正衰格啦，撲街啦咁。 乜唔係四 贏咗利物浦就話拍大巴好？ 四方球迷乜 L 都唔啱咩？ 係啊， 選完之後敗選輸咗就萬箭穿心，做咩都係錯嘅。 咪咯， 勝算爭少少，贏咗咧就天眾英才，哇乜都係啱嘅。 贏就有我份。 我真係過來人，我明白好慘噶，好慘。我同阿姚教授打氣啊，即係話你要撐得住。咁但係我哋要做反省，要做檢討，梗係有改善空間。但係唔好因為敗選爭兩千票咧，就完全否定自己條路線，就所有嘢都錯，更加唔好將個責任擺喺其他人嗰度。 嗱，我覺得好簡單啫。朱凱迪也好，姚松炎嘅即係義工也好，包括姚松炎本人，喂大佬，佢哋唔係傻噶嘛，佢點會冇能力去反省佢哋？最知道佢哋自己競選嘅問題就係佢哋自己，係乜嗱？好多人就變身專家之後咧，就話：，誒佢哋高傲乜乜乜，就點點點就喺度指指點點。嗱，你可以講完就算噶啦，我覺得呢啲嘢，亦都冇辦法阻止你哋去批評。但係問題就係係咪呢樣嘢一路糾纏不清咁延續落去，直至到姚松炎所有嘅政治資本消耗殆盡，又或者宣布退出政壇咧？佢已經道咗歉咁多次啦。喂，你哋班友仲想點咧？我想問一下。所以我就話，我一路撐佢嘅原因係乜嘢咧？其實我同你認識嘅時間長佢好多，係咪？我哋民主黨嘅年代已經認識。上一次對你嘅落敗，我亦都即係覺得好氣憤。但我跟姚松炎的接觸是去到初選後期才跟他有接觸，當然我認識他，但真正大家坐下傾是去到初選後期， 即是泛民初選後期，就是2018年1月。 但我就對於他落敗之後那種的鋪天蓋地來誅殺他，即是消滅他的政治前途，差不多人格謀殺，我覺得很憤怒。這個不是人格謀殺的時候，坦白說泛民的戰將已經越來越少，你要對家根本上是用盡各種方法，狄志遠、黃成志、湯家驊那些就拉走，有些就退出政壇，有些就不再出聲，有些就離開香港，然後跟著就上去那些有些就被 DQ， 你看周庭、啊、那些可能下一個就歐樂軒、 潘聰、 小麗、長毛可不可以參選都成問題，然後跟著散後出了一個做了立法會議員，是在漢淡底下成功打敗謝偉銓，利用林雲峰和謝偉銓的矛盾，在這個功能組別突圍，然後突圍之後做出成績來，這個就是可以培育成為泛民的另外一員戰將政治人物的人，然後因為一個敗選的二千多票，因為那些手寫 banner 將它無限放大，我相信如果那條手寫 banner 是人見到都知道不行的，但那個是不是整個敗選裏面就將佢歸咎於咁狹窄嘅一點咧，呢、這個即係我希望大家諗清楚，係、大家唔好上腦，亦都唔好俾人挑撥。特別有啲人係即而且確係想自決派咧，將佢一棍打死。呢、這個亦都係咧，好多表面上唔出聲喺今次選舉裏面去到最後尾發功，所謂本土派嘅 KOL， 其實喺今次誅殺姚松炎裏面咧，佢哋亦都係咧暗地裏咧係做緊呢啲咁嘅輿論工作。咁所以我就話，你係恨鐵不成鋼，你係想佢哋做得好啲。我哋要問嘅下一步就係點樣做好啲，唔係再翻翻轉頭。我相信以姚松炎佢哋嘅智慧，根本上我喺佢面前我一句都冇講。其實佢已經知道嗰啲問題係乜嘢嘅， 梗係知啦。 你嘅温選舉咁多年，我哋做助選咁多年， 大家知唔知道選舉理論裏面課本裏面講係冇人清醒或者係即係有 即係參選人咁痛苦地去做檢討， 因為輸咗佢直接孭曬俾大佬啊！ 你寫分析文章，你梗係可以新新文字啊，又或者有稿費啊，又或者係俾人感，即係體驗得到你嘅政治智慧，你梗係咁啦。但係政治人咧，點解更加要做深刻嘅反省同埋分析同埋小心部署？就係因為你會敗選啊嘛，你要承擔責任，你俾人指罵，你會冇咗你嘅政治前途，你嘅路線係會受到人哋唾棄啊嘛。 同埋行錯一步，粉身碎骨。係 啊，係啊，所以佢哋，我想話俾你聽，姚教授嘅團隊一定係喊住嚟，流住眼淚嚟去做檢討。我就係咁啦，我上次就係咁啊，成隊人咁樣流住眼淚，好痛苦都要做檢討， 都要將嗰啲最難聽嘅説話， 啊、 自己講出口， 係啊， 話俾佢嘅助選團或者佢嘅助選團話俾佢聽，你做錯。所以我就話呢啲外人好多時係唔明嘅，佢哋以為佢高傲到咧，連拒絕承擔責任都唔做，唔喺面前跪低。喂，大佬啊，已經道咗歉咁多次， 佢豬心論啊，動機論啊， 又話高傲啊， 係啦、啊，你嗰條整條咁嘅環保橫額，咁就你梗係高傲啦。啊，你冇揾更加多嘅政治明星、老牌嘅傳統派嘅，就係、是、你睇唔起人。喂，大佬，我哋認識嘅姚松炎根本就唔係咁嘅， 肯定唔係咁嘅人，同埋 一個好謙卑嘅一個人嚟嘅。 朱凱廸攞80,000票嗰陣時候，嗰條手寫 banner 喺傳媒眼中就係成為殺手鐧，嗰啲單車隊又係成為殺手鐧，所以我就話成王敗寇就係咁嘅意思啦。朱凱廸能夠喺新界西突圍，佢所做嘅就係成為佢嘅秘密武器。今次輸咗，就成為佢嘅奪命草。 係，同埋大家知道，我哋係經驗嘅產物嚟嘅，人係經驗，係受制於我哋過去經驗噶嘛。咁係好正路嘅喎。朱凱廸如果有嘗試去協助姚教授嘅團隊，係應用翻去2016年9月4日換屆選舉嘅成功經驗，係超級即係成功經驗添啦，攞到80,000票。咁其實如果我哋係當局者，我諗我哋會做翻一模一樣嘅嘢。同埋唔好忘記，其中嘅爭議就係話呢個初選 Plan B 嗰度，令到即係阿姚教授嘅團隊同阿民協嗰度咧係有一個嚴隙。但係唔好忘記啊，當其時網絡上面嘅 KOL 好多市民，反而嗰個民情係即係確認，甚至乎開綠燈，甚至乎推波助瀾，係協助佢支持佢哋嘅團隊，係去即係將呢啲我口中講，即係一啲嘅政黨同政黨之間嘅矛盾咧係放大㗎。 Yes， 嗱，好多特別係網台嗰啲主持人咧，唯恐天下不亂咧，就係咧少少矛盾咧就當大發言。喂，坦白講啊，從政點會冇點會意見一樣啊？除咗共產黨之外。任何的組織裏面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總會因為謀略的考慮，每一個從政的人，我告訴大家，都是為自己的競選的利益的，這個是政客最基本的邏輯。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組織的嘛，我們首要就是向自己的組織是去負責，向選民負責，這樣的嘛。如果不是，那就一個政黨啦，當有這麼多的政黨，有這麼多的團體，它必然會有一些不同的嘛。 你記不記得李永達插你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撲出來孖叉這個李永達，我認識了李永達這麼多年，我很少跟他公開去罵佢，即係我就係話呢樣嘢係違反政黨嘅倫理同埋道德嘅，其實，因為你咁樣就等於咧 fill up 咗嗰個嘅即係對家，將來就會立住呢啲嘢砌你。 係， 結果你諗下，你成個競選裏邊， 全部係 成個競選裏邊對你嘅負面 negative campaign 係咩咧？就係話你人緣唔好，同泛民嘅關係唔好，一 call 就係 call 李永達。 係， 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我當你之後啊，佢幫你站台好，個個幫你助選都好，係補唔翻嘅。係喺嗰個 moment 選民入咗腦咧。就算你之後你話喂，我已經做了很多嘢去補救，是補不到的，其實根本是 嗱，你是啦，陳士齊係啦，有先見之明啦，好早已經看到了，咪應驗曬咯。 係啊， 選舉論壇裏邊嘅鄧家彪好，黃成志又好，方國山好，同埋咧係因為要交功課訪問我哋嘅記者好， 一樣全部都係 一個 one liner 咯，係，喂，你係咪冇朋友啊？咁樣係。各位個事實係乜嘢呢？就係、是、民主派初選第一次嘅論壇，有一個客席主持就問阿范國威：我昨晚去食飯嗰陣時，同個朋友傾開，你喺政壇上面冇朋友喎、哦，咁啊跟住延續到而家。咁你知唔知同嗰個客席主持食飯嗰個係邊個啊？嗰、那個咪就係佢嘅同學李永達咯。唉，不過算啦，我唔係嗱，我其實我都要多謝嗱，我不過我都要公開多謝民主黨。公民黨所有民主派的友好在這件事情裡面的幫助，承債人、西良、啊、這些我都是要多謝， 是要公開借票的。確實如果這個位置不是我犯過威的，我再想說為何今次的參選是擔子千斤重，確實如果不是這樣團結一致地是 去搶回這個位置，是會敗選給鄧家彪， 很大機會。 民主派也是因為見到個外在環境是兇險，我們是有需要策略上面又好，在個組隊形嗰度又好嘅話咧，係需要係要團結一致啊！ 同埋我覺得亦都係大家要真係要檢討咯。檢討嘅唔係嗰張海報係咪手寫啊？我覺得，而係檢討嘅真正就係話， 過去咁多年喺對家嘅謀略下邊不斷分裂泛民嘅陣營。第一，第二，選舉制度係令到泛民個分裂嘅基礎大過團結，因為個比例代表制。好啦 ，given 咁嘅情況底下，突然間又叫你踢翻一個團結嘅隊形去踢單議席單票制，個難度係好高。我成日都比喻就係作為你踢五人足球，就唔使頂頭槌，個龍門就咁矮嘅。然後突然間叫你踢十一人，而家就轉踢十一人，就要講組織隊形嘅，唔係靠一個人踢嘅。咁你諗下咁樣去轉變嘅情況底下，然後我哋就食花生，跟住就挑出一啲十幾年嘅矛盾，或者自決派過去同泛民嘅不咬言喺議會入面嘅問題，然後咧就將佢無限放大。 自決派今時今日咪仲係講翻幾年前嘅嘢咯，將來都可能係只係攞住喺過去發生嘅其中一件事去界定，跟住呢個恩怨咧係不可以係去解決嘅，咁以後永永遠遠地咧就有一個矛盾啦。咁咪就係話，當傳統民主派唔贊成勇武抗爭冇底線嘅嚇，咁啊即係佢哋維持呢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爭，咁啊喺即係呢個旺角騷亂嗰陣時候出現咗一啲嘅矛盾，佢哋要表態，佢哋要譴責暴力，咁本土或者部分本土派咧就攞住呢一樣。嚇冇噶啦，我哋以後冇得翻翻轉頭，因為你曾經係譴責過暴力，咁啊，你係即係呢個即係離棄抗爭意識。喂，大佬，咁我哋要睇一睇，即係你話個隊形啊，我哋嘅政治理念啊，參政嘅模式啊，我哋日後嘅抗爭係應該點樣行落去啊？咁樣唔需要討論噶啦，咁樣係。咁我哋就要問自己，呢個係咪策略思維咧？呢個係咪即係唔同路線因應我哋嘅政治行為，係即係你想延續咁樣嘅討論咯？ 同埋，我覺得嗱。即係過去其實我都對於2016年選舉之後咧，即係一啲新入去嘅議員啦，包括仲志啊，即係羅冠聰啊、朱海迪地咧，我都有意見公開批評過。即係佢哋對於傳統泛民係有一種嘅即係敵意喺度嘅，我覺得事實上係覺得呢啲嘅即係佢哋有少少同本土派一樣，就係覺得三十年一事無成啊，霸住個位嚟做政客啊，永續選舉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我哋要用新嘅模式啊，等等。所以我就話，凡事咧喺新媒體嘅時代咧就冇秘密嘅，説話講咗出口咧就收唔翻。 係 好多時咧傷害咧就做咗之後咧係補救唔到嘅。我成日都話，即係你貪得意走去即係搭爹啊，走去講兩句咧，就會造成一個即係有人會將佢放大嘅嘛。其實將個矛盾放大。 係， 所以我就話今次係一個好好嘅反省，其實唔係。在度群抽呢個姚松炎，今次的反省就是泛民之間嗰個政治的關係，點樣有一個健康的政治關係？呢、這個我覺得朱海迪也好，眾志也好，我看黃之峰寫佢嘅選舉嘅嗰個嘅即係經歷啊， 賽後檢討 46日的經歷咁樣咧，佢都即係。即係佢都確認良心啊！呢啲上一代嘅民主派咧，其實係好有嗰個街坊嘅感情。 之峰係成熟咗好多。 係啦，我覺得就呢、這個， 因為呢啲係現實嚟嘅。當你睇到客觀現實，你 同埋你要承認， 係啦， 你要承認 係喺你面前發生嘅。 所以係 both side， 我覺得傳統泛民亦都唔好再將同一個光譜裏邊，可能俾你行得前或者行得左或者行得右都好啦。就將佢視為係呢個敵愾同仇咁樣去揼。因為我成日覺得始終矛頭。對住的其實是建制派，就是不是建制派，是帝制派。 帝制派 是啊，因為今次選舉我講其實是習近平談鐵牛操盤，已經不是因為林武已經冇咗冇得做了，在香港操盤選舉的副主任林武啊，即係阿鼠王分謝偉俊個保家個上線啊，已經冇得做了，已經調職了，已經是不需要再靠傳統組織人物，而是用數據。去進行選戰，呢個係一個新嘅選舉模式，直接操盤嘅唔係張曉明，係習近平栗戰書咁樣落嚟啊嘛。咁你諗下，點解會對家會鋪天蓋地？點解係鄭永信唔係葉傲東啊？你問我九龍西點解唔係阿葉傲東啊？幾時輪到呢個鄭永信啊？全部揀過噶嘛？邊一個人嘅形象？呢啲全部係要數據分析嘅。 所以我真係希望香港嘅 KOL 網絡嘅好，媒體嘅好，都睇埋呢樣嘢。即係除咗即係講關注呢啲政黨同政黨泛民之間內 冇意思嘅啲花生嘢係啊。 即係試完呢啲，梗係好 juicy 啦。即係政治八卦，我哋需要有嘅，令到個節目嘅收聽率係好。但係同一時間 ，KOL 又好，選民又好，係要有策略思維，係策略思維。我想。 想講係你有啲嘅大的大啲嘅分析嘅框架，令到你睇嘅事物係高啲遠啲，咁你做咗嘅判斷你先係準確噶嘛，就唔係淨係聚焦。你估真係姚松炎一個人做曬所有決定咩？一定唔係啦。你估係文協今次嘅角色就會令到敗選咩？梗係唔係啦。大家睇一睇，因為咁樣會令到自己變得即係。睇得闊啲，同你做咗一個即係視野好窄嘅判斷分析係有關的。 我成日都唔中意咧，有啲即係所謂嘅意見領袖咧，就係即係花生當飯食，即係小事化大，然後喺度撩，喺度撩 好啊，花生。 唔係。嗱，譬如好簡單啦，你記唔記得阿韓連山之後就幫阿同阿林卓廷火拼，韓連山幫你助選嘅。喺助選嗰陣時，佢講嗰啲嘢，我都唔贊成其實。即係但係。你講完就完㗎啦嘛，你明 咗啦，阿韓 Sir 都停咗， 係啊，就 stop 咗㗎啦嘛，嗰件事 damage control， 而唔係話不斷為咗收聽率，不斷為咗大家去撩，我成日覺得撩同批評係兩樣嘢嚟嘅，嗱一樣可以公開批評，我覺得唔係姚松炎係唔可以批評，一樣可以批評嘅，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聲稱自己係泛民陣營嘅媒體或者自己人嘅話咧，你就要知道嗰個進退去到邊，係咪先？你諗下對家。會唔會日日鞭打咧？鄧家彪啊， 係冇啊，係完全冇啊！ 鄧家彪個敗選咯，陳家沛個敗選咯，你睇文匯大江、環球時報、人民日報， 理佢哋啊， 係嘛？星島一路落嚟全線，會唔會攞阿陳家沛出嚟少？話屌你啲英文咁鬼渣！ 而家根本媒體就好似背後有個 grand strategy， 有個大嘅嗱，唔該聚焦喺民主派內部嘅 撩起佢哋嘅矛盾，然後咧就將人格謀殺姚松炎，呢個就 agenda。我覺得就係個 agenda， 係咪已經去到今日啦？已經係上個禮拜三月十一號到而家，今日星期五啊，已經係我唔明點解仲要延續於去討論究竟佢個海報，同埋佢嗰個有冇洗樓呢啲咁嘅嘢？喂，我哋以前喺民主黨選舉，每一次阿楊森主持呢個選舉檢討，最後尾嘅結論都係嗰四個字啫：地區工作。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做好地區工作。 係啊，死啦！你開足全日會，開足全日會，你咪馬樂為之啊！點最終結果就係一出嚟嗰個選舉檢討，梗係宣布就係我哋以後加強地區工作。係咪即係話證明其實選舉？是很多的面向，敗選有很多的原因，是不是究竟 DQ 的議題是不是、不夠呢，力度不夠呢，我覺得這些可以全部可以想的，是不是需要一個民生的論述呢，包括當整個泛民去競選的時候，是不是需要更加強化那個的意識形態綱領呢，是不是這樣的話你的光譜才可以納曬下面那些的團體呢，這個也是一個好處、哦、好處是什麼呢，就大家知道要踢十一人足球啦，係嘛？後衞就唔可以咧，就淨係踢喺後衞啦，係嘛？你要助攻啦，中場要回防啦，前鋒要回防啦，係踢隊形啦。嗱，今次就係我覺得大家鞠躬嗰一下咧，我覺得嗰張相就係講咗個 clear message， 就係踢團隊，係嘛？所以我覺得就應該其他嗰啲廢噏嗰啲就唔好理啦。我覺得最重要係 focus on 點樣建立翻呢個團隊，因為隨時。仲有兩場是十一人 啊！ 九龍西啊，又係，又係新界東啊！如果我是對家，我老大都繼續撩九龍西啦。因為劉小麗係大鑊，我話俾你聽，一路撩姚松炎，劉小麗就一路大鑊㗎。 影響佢， 一路撩你嘅話，跟住阿長毛就大鑊㗎。真係 㗎。所以嗰陣時集體鞠躬，日後我哋要做有好多嘢可以做啊！即係譬如話過咗幾年，可能一路都冇做好嘅，即係重要嘅 Q&A 回應，建制派成日都講啊拉布嚇。講不斷講我哋嗰個民主派嗰個睇法，係咪？跟住佢喺地區嗰度做宣傳，又嚟啦，又嚟呢啲咁樣嘅炒冷飯式嘅攻擊啦，咁樣即係我哋要有呢啲嘢。第二就係你話喺技術上邊咧，要磨利我哋自己嗰啲嘅武器嚇。你咪講到唔係話美誒？你喺世態炎涼咪講到話美國經驗奧巴馬嗰度利用大數據，好精準地發出12億個 email。喂，你知唔知我喺三藩市讀書嗰陣時，九六年、九五年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做功課，或者嗰陣時我讀書嗰陣時，希望去攞經驗幫阿奧巴馬嗰陣時係 Bill Clinton 克林頓做一個小小嘅即係助選團成員嗰陣時咧。 三藩市當其時係咪就係而家民主黨議長 Nancy Pelosi 啊？ 係。 Nancy Pelosi 好受歡迎㗎， 馬丁嘅老友嚟㗎。 係啦，咁咧佢嗰陣時嘅美國選舉已經係好精準，不過就冇大數據，冇 email， 或者 email 係好初階，就係點咧？係寄出去嘅郵件啊，direct mail 啊，都係根據你頭先即係你之前講嘅就係點咧？係分眾㗎，有一個好好清楚嘅人口結構嘅區隔。我寄俾白人嘅女性嘅中產係有啲乜嘢政綱，有啲咩信息？ 同埋用唔一定克林頓㗎。 是 個下款可能是一個明星都得㗎， 係啊係啊， 可能是麥當娜都得㗎。 嗰陣時你知唔知啊？佢哋因為地大脈搏或者係廣闊啦，我哋嗰陣時去洗樓，你知唔知點？成個下晝四個鐘頭洗到十個家庭嘅啫，因為一條街得五間獨立屋，跟住你拍落去咧，五間獨立屋咧得兩間有人應門。我哋嗰陣時係冇得洗樓，所以你一定係要用一啲好精準嘅人口結構嘅分眾。仲有啊，嗰陣時係喂講廿幾年前啊。是打電話嗰陣時候，好興有 answer machine 噶嘛，你成日唔喺屋企噶嘛，佢可以精準到當其時用電腦技巧。Hey, this is Bill Clinton calling you. I'm sorry, you are not home, so I got a message for you. 即係咁樣，哇！我係克林頓啊，哦，你唔喺屋企啊，我想同你講啲咩信息啊，希望你點點點點點，佢可以精準到係咁。屋企如果真係有人咧拎起個電話，那個電話錄音就不著的了，就會有個他們的助選團成，欸，你好，我是克林頓的助選團成 員，真人聲 了，是啦，你看看，就是盡量利用 IT， 利用技術，令到自己的選舉工程是可以做得第一人性化，第二是精準。 這個呢就是可以這麼說，95年民主派當時我在民主黨，就是中央負責選舉，是領先建制派的選舉機器。我們用了兩套方式，一套就是叫做當時的呢個電腦打電話系統，仲係電腦 gen 電腦電話 number 出嚟，咁呢個係先進嘅，即係你頭先講嗰種啦，用電腦 dial。第二係咩咧？就係我哋仍然用翻人手打，我哋有一個一隊電話隊嘅，就係咩咧？就係咧，就喺大嘅選區裏邊咧，就譬如新界東咁啦，譬如沙田作一個細分，大埔作一個細分，咁咧就喺嗰度咧睇下嗰個知名度同埋支持度嘅變化，嗱，這個不是 predict 選舉結果，是用來調配競選的資源，還有怎樣用那些政治明星，還有洗樓，千萬不要去對家那裡， 洗了對方 的支持者下來就大件事了。我覺得現在是退步的，這個不是只是姚松炎的問題， 現在只是南海前進，因為走去南海， 因為比例代表制令到那個選舉你只是 guarantee 7%、8% 的選票，那你掃餅碎這麼大的選區，每個即係所謂的大區俾少少你都搞掂啦，咁所以咧成個競選機器就倒退。我成日都提出一個觀點，就係話而家係所謂 set 文數據化 tailor make 嘅時代。就算好簡單，我出街啊，我拿住個蘋果嗰個動新聞，我開咗嗰個 Bluetooth 啊，我去到呢度突然間彈咗嗰個餐廳 Starbucks 嘅廣告嗰個 coupon 出嚟啦，呢啲咪 tailor make 咯。 係啊， 你睇嘅 Facebook 嘅 news feed。佢 push 啲咩廣告俾你？我都最好笑，我都話我哋奪命撈鬆有鄭永信嘅廣告。係啊， 係咩？ 因為好簡單，因為就係 Google 幫佢用演算法揾到，就係話我哋呢個節目係香港裏邊講政治嘅多人睇嘅。 你冇好多裝咩？ 咁咪審咗 蒼井空嘅廣告。 咁咪審咗鄭永信啲廣告嚟咧？咁咪聽眾喺度鬧啦，就話點解我哋會收啊鄭永信啲廣告？佢哋唔明，其實唔係我哋收啊，係 Google 擺落嚟嘅。我哋用 Google 個平台就冇辦法拒絕嘅，其實。嗱，所以呢個就係你睇到啦，鄭永信聰明嘅地方啦。 佢連九巴嗰個 Apps 係講話啲巴士幾時到站啊，嗰度都賣個細嘅廣告。 因為嗰個 reach 到好多嗰啲嘅基層市民啊嘛，所以我就話知己知彼。你 X 啊，姚松炎之前咧，其實我哋更加需要知道鄭永信嘅競選策略。Taylor Make 嘅選舉係咩咧？話俾你聽，奧巴馬2012年，2008年奧巴馬當選係靠 Facebook，social media， 2012年係靠 big data。你睇嘅，你上網睇到噶啦，其實有曬嗰啲選戰專家時候嘅訪問。 Donald Trump 就係利用呢個網絡上面，除咗係 Facebook， 仲有嗰啲假新聞。都是利用新媒體， 另外一 不過佢係用一啲 negative campaign 嘅方法，包括 hacker。 我哋唔會用啊， 但係奧巴馬2012嗰次咧，每個州份贏少少，你留意一下，係相當精準嘅。就似鄭永信，我話俾你聽，就係因為咧 Taylor Make 嘅以 segment 為主嘅大數據拉票方式，佢就針對佢先 identify 唔係邊一啲係鄭永信嘅支持者，而係邊一啲係中間嘅選民。然後你就嗰、那個 segment 最重要， 嗰、那個遊離噶嘛， 點樣 swing 係啦，嗰度 swing 少少已經 swing 少少已經搞掂，每個分區 swing 少少已經搞掂。好啦，點樣 swing 咧？ 這個就是方法了、這個 swing 的方法牽涉到你出什麼候選人，如果你出一個政治形象相當鮮明的左派候選人、王國興之流必死 MC 興 是 swing 不到中間派選民，但是如果你出一個乖仔阿信是吧，陽光跑步是吧，即是這個乖孩子陽光正面好了，沒有政治傾向看下去完全看不到他那個左的一面，包括你看到鄧家彪和陳家沛都是的，這些全部都是針對中間選民的候選人的， 他們刻意地嘗試 去有一個叫中產形象出來， 這個就是對家的 flexible， 你不要插他，這個是他的優點來的，是他的競選機器的 flexible， 所以我說長毛的對手是方國山絕對不出奇，因為他可以很 flexible 地只要我攞回個位置、我大把方法選完之後騎不住他，是吗？我根本不介意。 我要跟你讲解一下，你梗系唔系好明社团心态啦，系咪？媒体都讲过，我觉得方国山而家好危险。 点解咧？ 因为 斩死佢，你惊佢？ 吓、西环要谂下，下一次如果佢咁样又再补选，对阿长毛始终系2020嗰阵时会影响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嘅嫡系噶嘛？嗰啲帮佢战将，陈克勤啊、郭佩凡啊、容海恩。 嗱、这个就系建 制派。所以呢个电影《黑社会》里边以和为贵里边古天乐系做乜嘢？咁咪搞掂佢先啦，梗系。所以我觉得方国山危险噶。 我啊同你拗下啦，呢、这个就系林武喺香港做中联办副主任操盘嘅年代。林武十几年啦。盘根错节、所以他要看着陈克勤看着郭佩凡、看着刘江华系统、这个是林武、现在今天是谭铁牛。 谭铁牛。 这个是帝制派不是建制派。 从粹看数据。 不 是总之就是你赢不到得了。对习近平来说他是陈克勤好李克勤好他懂条春吗其实是。喂律战书坐在北京他怎会知道哪个是李克勤哪个是陈克勤、总之就是说泛民输了。他要寫上去俾習近平的報告，就是話我哋成功攞翻呢個議席， 攞翻搶翻呢個議席， 所以呢個一個新思維就係咩咧？佢更加 flexible， flexible 到一個地步就係可以 M&A 收購與合併。我買起方國山有咩問題啊？係嘛？咁你話喂唔係喎？佢根正苗紅。我哋仲有王國興啊，仲有其他嗰啲工聯會，對佢嚟講，喂共產黨都俾習近平玩殘啦，已經 唔重要嘅，覺得係。 喂，每日都有人自殺啦，共產黨而家 係嘛？ 如果佢黨性咁強，解放軍100個將領被整縮。对香港几件弹散民建联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呢？ 可以牺牲就牺牲， 只有习派，全个中国只有一派，就是帝制派，是不需要再有建制派。所以我说，所以你跟林武搵食告诉你，一个不觉意，如果你那些舐了嘢中了伏啊，那些即是有负面的东西 get rid of 你咯，用什么 第一时间亲自斩杀你， 切割斩杀你，然后再培育一个类似郑永信的人，出谢霆锋都得，我告诉你，你留意一下這個趨勢來的，我覺得真的。 咦，那可能謝霆鋒啊、陳小春啊，這 些 可能會出來。 這些政協啊，或者是這些這樣的。要 抗美雲啊，可能是。 周星馳也可 以啊。是嗎？周星馳不是周星馳，有些我知道，但是他好像保持低調一點的。 不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去到什麼呢？人家已經進化到一個地步。你看到今天的中國的管治，黨是不是那麼重要呢？黨是個殼來的。習 是個手段。 習就是帝制派才是最重要。汪洋也好，你看现在政协主席啦，跟着你看到身边的黄沪宁啊，全部都是他分厅来的。政治局常委啊，赵乐际啊，那些全部都是习近平的顾问来的。不是跟他做一个所谓的分权集体领导的，是有分装闲的。黄沪宁咪咯，系啦，好啦，呢啲咁嘅专家，专家治国又点会唔要用专家去策划选举？唔通用郑耀堂咩？呢啲政治人 傳統嘅左口語， 所以我就話你如果咁樣嘅選舉咧，一定泛民呢邊要即係追上去， 要啊， 因為領先咗九十年代嗰個嘅選舉機器，進入1997年之後咧，就大家真係咧即係食老本食到軟曬。 我哋今次幾個團隊犯咗個嚴重嘅錯誤，喺我哋資源好緊絕、好貧困，又要搞眾籌唔夠錢做即係最基本嘅選舉工程嗰陣時候，我哋喺媒體今次冷處理，亦都係冇做呢個嘅滾動式嘅民調，我哋自己冇擺。十幾萬夾錢咧，係去做民調，呢個係嚴重嘅錯誤。 第一， 所以將來嘅大型嘅選舉嘅話咧，無論如何一定要做， 自己做 係啦，仲要內參嘅， 唔係 predict 選舉結果，係攞嚟調配資源，知道邊一啲地區。 不過呢個係另外一個難度，對民主派又點樣呢？因為做民調咧，就好似你話要做要有後續噶嘛，係。當我哋好有限嘅資源做完個民調之後，都冇乜錢係去做後期嘅調動咧，呢個就我哋要思考嘅。 呢個。亦都係唔係錢嘅問題，我覺得，而係咧你能唔能夠感召到更加多嘅香港人，作為一個香港嘅公民企出嚟，係維持一個公正嘅選舉。因為對家就係深圳大媽、的士佬、黑幫，係嘛？ 那段片就幫了陳家沛輸的，其實是不斷 loop， 即是講粗口那些 文化， 是啊，即是多得那三條友啊，其實咁咧嗱，呢個好似又包圍呢個正總又係嗰幾件喎， 係咪？ 有人認到啊？反烏白又係嗰件， 好勤力嘅茄哩啡嚟。 咁你嗱，第一我覺得民調呢個係傳統工具，仍然有佢嘅作用， 係 調配資源。第二喺大當大嘅主流媒體係對泛民越嚟越不利、越嚟越充滿敵意啊，包括 TVB 喺選舉日 TVB 嘅新聞基本上係幫建制派拉票。咁嘅情況底下，你唔好再假設將來 Cable 好、Now 好，包括商台好，類似黃永健嗰啲言論會鋪天蓋地嘅，即係叫做表面好似好持平，實際上就陰損到不得了。然後叫人投白票， 變得好 cynical， 好 cynical， 變得非常之犬儒， 失敗主義， 係啦， 投都冇用，射落海好過呢種咁嘅言論咧，佢會 in the name of 泛民支持者，所以一定大家要分辨。然後咩咧？好似你頭先一開始講啦 ，develop 自己嘅媒體嘅宣傳嘅平台。我覺得泛民的議員 regular， 我覺得是需要，無論花生台好，我哋好，阿蕭好，乜都好，係利用呢啲平台嘅機會，係咪？包括 D 一百都好，利用呢啲機會多啲去 evoke 自己嘅政治信念。我覺得個政治信念係緊要，同埋要突破個主流媒體嘅封殺，多啲係 engage 即係話你嗰啲嘢唔係淨係講啊，你甚至 engage 嗰啲普通市民，係大家有 interaction 嘅，然後先至能夠進入去所謂嘅數據指揮嗰個調動嘅選戰，就係話你要 identify 中間選民，然後 tailor make 拉票，有啲拉票活動你可以由何韻詩去做，係咪？唔一定係李柱明嘅，其實有一啲可能係 針對唔同嘅社群啊嘛， 係即係你要廣交朋友嘅意思就唔係政圈裏邊嘅人，而係好多對於而家呢個香港嘅咁樣嘅，即係呢個赤化嘅不滿嘅，或者感到憂慮嘅人，我唔知啦。譬如第一城其實係傳統教協嘅大本營嚟嘅。我以前選舉咧，而家我唔知咧，九十年代我知啊，其實有教協嘅電話隊就喺第一城拉票。我唔知今次有冇。今次第一城你嘅得票係跌嘅，其實 係嘛？教協就有幫我哋去寄佢哋嗰啲教協報俾教師，咁我哋都有喺嗰度落。 但我唔知道有冇打電話催票。 電話就好似冇，應該係 email 啊，應該係。 嗱，所以我就話你而家要有啲咁樣嘅工具去 develop 出嚟嘅，即係 segmentize 嘅拉票 ，tailor make 嘅 message 係嘛？唔一定唔係話 DQ 有用定冇用，有啲人 DQ 係有用嘅，講 DQ 做 campaign 啊。有些人講派錢有用的，有些人是講咩咧？講大白象工程是有用的，係嘛？咁你就要知道。 我係落期地區就知嘅。好在後期嗰陣時候你提我講話 派錢 預算案嗰度，嗰度係重要嘅，市民係好關注。 係關注嗰、那個，因為有民憤。 關注 嗱，呢、這個點樣探測到呢個樣嘢咧？其實范國威都可以講下，即係點樣探測到你嘅 campaign 嘅嗰個 message 啊？係啲人 buy 定唔 buy 咧？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可以其實有啲親身嘅體驗。 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无羊650克装，超底价136蚊。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